的渴望你会搜集，我的情绪你会清理，爱你笑着叹息，你要疼我是你。你在沉思我就安静，你在跋涉我就陪你，不能变成太阳点亮黎明，至少会像月亮倾听。生悲